我咧有時咧又睇嗰啲周刊嘅報道啊，講到嗰、那個社團啊，江湖情形咧，係人有啲名咧，佢都係叫大哥大。咁咧，佢哋又寫到咧，阿胡蘇勇哥哥咧，又好不得了嘅，係威震嘅成個江湖不得了嘅。咁因為咧，阿勇哥我就係見過一次，就係、是、因為咧，阿差佬問。去世，我哋喺殡仪馆咧，嗰次佢有嚟送殡，我见过佢咧，我唔熟佢嘅，但我知道慧敏哥啊同阿胡苏勇又好熟嘅，你觉得佢一个点样嘅人咧？ 阿勇哥咧，我同佢超过45年， 哇， 45年，嗰时佢喺旺角油麻，喺旺角开始麻雀馆嗰度识噶啦，咁嗰个年代咧，佢系九江鸡，佢系一个堆嘅大佬，亦系 熟食嘅 元老啦。佢同我系差唔多同辈嘅，我早佢少少，我早阿勇哥少少。勇哥一直咧喺江湖上咧就好少出嚟同人打打杀杀嘅，好少打打杀杀嘅。吓，呢个人又系有情有义嘅。尤其是佢对啲兄弟，对自己啲细佬都有情有义。佢系咪好打得？我就未见佢打过交。我谂胡苏勇起码肯定唔够我打噶啦。好多讲嘅啫，呢句肯定佢唔好。但系呢个人佢唔算打，佢做人佢有佢嘅自己嘅一套。所以佢九江佢搞得好好。佢都系而家等于我哋红发新嗰啲都系 元老 级噶啦，同我哋嗰代噶啦。 唔系伟哥，点解咧？我有时睇嗰啲周刊报道咧，就写到你同九江街嗰啲人啊吓，系好熟络嘅咧。咁但系本身你唔系九江街嘅，应该 我唔知同九江街，我同整个红发山，任何一堆 都熟， 嗰啲大佬我都熟，因为以前咧。而家就少行为，以前后生咧成日行为嘅，大家都识嘅，出面有啲事都系响红发山，除非真系自己人打自己啊，响到你咩堆，你咩堆，你咩堆咁啊啫，一向都唔响呢啲嘅，咁样。但系阿勇哥咧，佢最新嗰阵时咧，佢将九江街都组织得非常之好，嗰啲跟佢啲细路咧。我都识好多，个个都好尊敬呢个阿勇阿胡苏勇吓，但系呢个人咧系呢个兄弟咧系值得人去尊敬嘅， 即系一善恶分明，想问 吓，冇错啦吓，佢就佢有嘅，帮你不通亲，佢个仔同人嘈好多次啦，系咪啊？佢个仔同人嘈好多次啦，系嘛？但系佢都大家都。搞到清清楚搞到唔得。 我记得咧，嗰日你介绍我识阿游哥咧，游哥又系九江街。 吓，游哥系啊系啊，我老表系游哥。 你话人哋个个都话俾我听咧，其实嗰阵时游哥咧，几乎已经管到呢个佛山香港咧一半噶。 你嘅吹水嘅啫。 吹水。 啊，游哥阿游仔系个老表。嗰个年代70年代嗰次咧，14号细哥门下五大天王，包括埋我在内，游仔、高飞、沙炳、培哥、柏阿培、陈丽曼 五个 咧就系细哥嘅 五虎将。 大家都几十岁啦，70几岁啦，系嘛？其实讲到呢个社团好多嘢，唔系话你元老大哥就话晒事嘅。而家香港社团惯例一般都系细佬听大佬嘅，大佬啊听大佬嘅，我哋叫做大佬制， 应该有呢个伦理嚟噶嘛？ 大佬制，有啲咧细侄嗰啲就听龙头啦， 听龙头讲啦，龙头一个 即系佢有个 阿明翻嚟，佢细佬都要执行嘅。 嗯， 吓、一般龙头系咪讲到哇佢话晒事呢？唔系，有啲头啲大哥未必嗌得到啲细佬去做嘢嘅，嗌啲酸酸湿湿未必嗌到嘅。喂，你大佬都系跟我噶，系啊。 嗯、 但我就是听我大佬的嘢， 咁都得。 你要我做嘢，你先叫我 叫你大佬同佢讲， 叫我大佬吩咐我。但除非我哋好好关系， 嗯， 唔系，所以我哋讲细佬听大佬嘅，大佬听大 大佬嘅， 啊，即系等于大佬制咁样，唔分你系你咩堆咩堆都冇嘅，都系细佬永远都听大佬讲， 就系咁样嘅， 嗯。 但是人哋咧，即系我睇到專家，嗰啲警方嘅專家咧，就研究黑社會生活專家咧，佢就話咧，香港其實人最多嘅社團咧就係十四號，但係咧佢話十四號最散漫，係咪啱咧？ 啱啊！樹弟有招呼啊！任何一個社團大都會分裂嘅， 嗯， 係啊，分裂嘅， 分裂 啊！十四號點解唔分裂咧？因為十四號。个组织冇人哋其他社团咁好，咁团结， 嗯， 太过散， 嗯， 你睇新源咯， 系 几团结， 系 你睇公乐几团结，圣母都算几团结啦，点解红发山冇咁团结咧？因为红发山好多我哋以前嘅大佬都系军队出身， 哦， 吓、啊、 国民党 军队出身，国民党嘅。落嚟书全部喺桥仔岭， 嗯， 然后先其实发展先出到嚟市区嘅啫。而家你喺香港大佬落嚟香港来，大佬名气大过我，但系当兵嗰时我上我系你上司， 嗯， 我上你上级嚟啊， 我上级 吓，我系你上级啊，我当兵时我大过你，哦，落到嚟香港。你就算你系大哥，你都唔可以指我做，所以变咗咧，你唔卖我账，我唔卖你账， 嗯， 变咗就唔清晰啦。冇话学老新啊、公乐啊、啊水房嗰啲咁团结， 即系可以话最唔团结就红发山， 最唔团结，应该系最唔团结、 最大嘅，但系最唔团结， 即系等于山口组织嘛。山口组是日本黑社会全部加埋一半人， 系啊系啊， 佢占咗一半， 啊， 即系以十蚊占十蚊 啦，分 一因为佢大嘛， 又分， 我又唔服你，你又唔服我，咪分支咯。 嗰阵时我记得啦，山口做了一和会， 啊， 咁啊尹哥又牵涉在入边啦， 系啦，我牵涉 咗你成一个月，系嘛， 啊， 但系就结果冇拉咗身啦，冇事啦，咁，啊，就嗰次咧。人哋叫我问你，佢话咧系咪你佢嚟帮原来嘅山口组去对付一和会咧？ 系， 咁点解你 要 帮 一和会 咧？因为 嗰阵时山口组个龙头你都识嘅，就塔加拉噶，足中 正九， 足中正九 系， 因为我同佢好朋友， 嗯， 足中正九咧，佢个大佬咧叫足中 正， 足中正。佢就系山口组嘅会长，即系龙头。 冇错， 吓，后来因为另外一个老，即系等于差唔多咁嘅势力嘅兄弟出到嚟，我又唔服你，你唔服我，就分裂啦。好，我将我兄弟，因为嗰个时代咧，山口组最大咧就系一和几，你个堆，即系等于堆人，你个堂口， 嗯， 人最多嘅。 嗯所以佢出嚟啊！ 吓，所以我做唔到会长，我要选，我要做会长。 嗯， 我选唔到会长，我就 气唔顺。 吓，后嚟咧选唔到会长嘛，选会长还是咧？你睇到呢本书啦， 嗯， 大家都差，即系投票咁样啦，嗯。后嚟上一任龙头大佬个老婆，就支持呢，這个， 嗯， 就足中正， 啊，足中正， 所以足中正九咧就做咗。山口组的会长就是龙头啦，咁咧一和会个会长，一和会呢个会长咧 唔信你， 就气唔顺，脱离山口组，将， 嗯， 自己嗰班细佬、嗰班兄弟出翻出嚟， 嗯， 另外創一個會， 一和會 叫一和會，就同你山口組對著根。咁嗰陣時咧，因為一和會個新會長以前咧就係行動組嘅組長， 哦， 所有啲架撐槍冚唪都喺佢手嗰度， 所以咧， 所以佢最惡佢啦。咁跟住捉中正九翻佢女朋友屋企，喺個 lift 俾人 打瓜咗， 打瓜咗，就嗰次開始就有呢件事啦，就開始。叫一山战生， 就打架打架啦， 你输咗出啦，一和佢就得战生啦，收咗冇枪啊，冇架枪啊，我要揾我啦，嗰次我有一个阿 Kim Sir 嘅先听啊， 识 Kim Sir 而家仲喺咪度咧？ 死咗啦 ，Kim Sir 就韩国人，咁佢喺夏威夷识一个卖枪嘅，美国卖枪好简单， 好简单， 夏威夷一样，就去卖枪。就我去嘅，去买枪寄翻，剩翻去日本，然后同一和会开战，咁先打赢仗， 真系做戏喎， 啊，打赢仗嘛，就就咁简单啫嘛，所以咧，一和会好憎我噶，但山口组对我好嘛，后来由于咁样，我嗰单嘢出现咗啦， 即系枪嘅事， 枪啊，出现咗手枪，咁啊我。老婆又去坐地獄，你知啦。所以一山口组咧，话我系个恩人，冇我呢个差啲车，山口组可能系一路会打 低啦。哦， 我一同佢买枪，又搞到我好大镬。大镬嘅意思， 所以当你系恩人。 唔当恩人。 而家三和会又分裂咯， 又分裂。仲大镬添，分咗三 个。咁而家你对而家你目前你嗰度边堆 住？我而家咧系卖边一堆咧？我卖神户山口组。 哦，神户山口组。 我卖神户山口。 即系因为咧，成力嘅关系。 系啊，成力就系神户山口，佢就系、 是。咁如果神户山口组对原来嘅正统山口组有冇得打咧？有冇得斗咧？ 有得斗嘅。 有得斗。 有得斗。有得斗。有得斗。冇得斗佢唔夠膽出嚟闯个身。 哦，咁啊系。咁个任合， 任合咧系 咩回事？ 喺嗰个神户山口做分出嚟嘅啫。就唔系喺山口做分出嚟嘅。 听唔听神户山口做话？唔听啦。 唔听话。 唔听话。 即系其实两个都差唔多老表嚟。哦，要我听你话，我就咁细。 佢嗰个人多，一系神户山口做人多。 神户山口做人多。神户山口纯日本人。 纯日本人。哦， 系元老，即系个个都。 即系山口组嘅而家私隐嗰度嘅人数多唔多咧？ 人多， 人多， 人都最有钱， 最有钱。 嗯， 神户山口组冇咁有钱， 实冇咩钱。但神户山口组咧，佢基本神户山口组日本山口组始厂， 正宗， 正宗， 正宗。咁嗰个人系山口组咧，就喺呢个神户山口组嘅分出嚟。 冇错啦，系啦。 所以好多人搞唔明。咁你咧就而家都系神户山口组嘅朋友。 我有神户山口组朋友，但我而家唔系山口组啦，因为我大陆已经系退咗休， 退咗休啦，过咗 门。佢退咗休，等于我都退休啦嘛。 咁佢而家做乜嘢咧？食你会 食长粮咯， 食长粮，有钱俾翻佢。 又退休金噶嘛？ 退休金， 你有退休金嘅大佬， 退休有退休金， 先进过香港啊！ 先进香港嘅大佬，你会长几百万美金啊？你话 几百万美金啊？ 几百万美金啊？ 几百万美金？ 你要大佬先有咁退休金， 冇几百万美金咗。 呢样我就唔系咁清楚，但系佢嘅住个屋企乜嘢都几好嘅，都 OK， 啱 佢啊，成日回想咧，我写书嘅嘢上，呢位大哥一流， 佢见过 冲过凉，要我同阿慧敏哥得食两粒粥，记唔记得？ 系啊， 佢系成个女人咁冇牙，所以又要执到咧鬼死咁啫，唔靓唔出嚟嘅，啲西装弹手嘅真系，真系好过瘾嘅。但系咧俾我印象咧好好嘅，佢带我哋去玩。 我有一个好处，我人人好好， 系 就系冇乜人话憎我噶，佢都见到我都好好想同我做朋友啊， 人哋啊，人哋啊，唔准带出街咧，阿会长喺度得嘅，你知唔知道？好多人唔明啦，你问阿慧敏哥啦，原来日本啲吸咧系唔准卖中出街嘅， 唔出得街噶，系我先得噶咋， 真系佢就唔准出街喎， 唔好啊， 你等佢收咗工喺门口等。 系啦， 知唔知？如果唔系啊，唔出得街噶。 是我跟车。 哇，咁你睇过好有意思啊！ 成条街都系 睇我哋， 我哋接 我哋过马路， 你两个中国人啊， 过马路啊，佢设定呢只俾 所有车全部设停啦，由得我哋行咗先啦。 V I P， 即系佢一嗰啲老百姓，佢知道呢啲系黑社会， 佢唔同你搞， 唔会同你， 佢又唔搞你嘅，佢又 咩？你嗰个 佢又唔会同平民搞，平民又唔搞佢。 日本黑社会唔同老百姓嘈交嘅， 咁好啊。 系啊，因为咧好多人同我讲， 旧嘅尖沙咀咧，你曾经同四个帮嘅时候咧，就有冲突开枪。第二咧就系同阿苏师傅杀气，第三咧就系、是、遇到咧啊，你而家又结咗拜啦，又老友记啦，佢就揾人去搏击你，三样嘢系咪啊？咁第一个仲少啊，即系大家饮醉酒啫，系嘛，冇仇口嘅。 你讲过喺网上话 P U 我嗰个 啊。 他 讲 出 来 被人笑，即是哪个不讲的？我讲 的这个，我知道，他讲 都被人笑。 嗯，可能不是他讲网，他作都不定。你知网有些人又喜欢作， 有些人作， 未必是他讲，所以要声明先。 是不是他讲，我就真的不知 道。我也不知道，但是网有人这么讲。 但如果有些老，有些老想一下的，他都不会讲的。你跑咩 KO 我啊？我唔 KO 佢咪算好咯，KO 咁啊！我打咗几廿场擂台，你一场都未打过，啱唔啱啊？你哋当笑话笑我算啦。 佢当时系咪系话佢个徒弟留你打系嘛？ 当时系个徒弟留我打，想食命叫咩志命？ 好似叫陈志。 咁啊，我讲，我呢个细路仔。我呢要同我打，叫你师傅同我打，你冇资格同我打。 好啦，够钟，一阵再嚟。